喊那松林内，本是那杨贤妹，娃娃就当做了押镖官，身背那有太平镖，分明是家里家锅里锅，家里家里锅里锅，大大墙边不叫你儿看，儿要看那不叫儿观，儿要观，哗啦啦啦啦，开了咱们大家看。